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都市言情有声剧《归路》，墨宝非宝原著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第43集。 真的，我怎么紧张的好像未成年怀孕似的？ 陆延辰突然将手里的烟头猛地在水池子里按灭，探手就去开窗，一把将归晓带到客厅里，面对面，那双眼上上下下的看他，反射性的去摸裤兜里的烟盒。烟盒的棱角撞上手心，才又惊醒了，静下来。人仍是站着，像全世界就只剩了归晓一个女人似的，就这么看着他。百感交集这个词儿用在此时都太单薄，很多话没法说，口才不好，无法准确传达。厨房的灯瓦数并不大，却像是烈日一般烤着陆延辰的背脊，他嗓子也干干的。 怎么知道的？ 验孕棒还没去医院呢。 归晓的下唇轻抿着，一双手背到身后，想要克制自己的羞涩。混沌不明的情感涌上心头，一阵阵的，心口发紧。陆延辰毫无预兆地将他一把带到怀里。 身体有不舒服吗？ 没，估计是太早了，刚开始吧。 怎么发现的？ 我妈给我打电话说梦到我生孩子，我一算日子就去测了，估计是母女心灵相通，这也能梦到。这会儿想想也真神奇，要不是我妈的梦，我都没发觉。 因为从小生理期就太紊乱，并没什么固定的日子，归晓从小身体就不是很好，以至于生理期自从有开始就是一个月两次，从来没有正常过。难得正常的生理期，就是和陆延辰谈恋爱的时候，尤其是初吻的那个月，破天荒地推迟了。那个年代哪里懂得那么多，明知道接吻应该不会怀孕，仍旧提心吊胆地想着，万一呢？万一自己接吻怀孕了呢？后来分手，慢慢的，又是每月两次的生理期，重新进入了周折反复的身体调理。后来大学里和室友聊到各自的初恋，归晓将这糗事拎出来说，几个姑娘探讨着，估摸是谈恋爱有助于平衡雌激素。姑娘们还替归晓担心着，这么乱的生理期，以后不好怀孕也挺麻烦，可没想到，这么容易就有。陆延辰真是万能的。那晚看到结果，归晓就想给陆延辰打电话，可总不能让整个基地监听的人都听到两人讨论怀孕的事儿，于是就熬到现在。他刚一露面就想说，又惴惴不安，不知道如何开头。 陆晨，这里，我肚子里有宝宝了。你的。 像是前一天，还是那个热得让人烦躁的夏天，归晓才十几岁，一路迎着风扇造出来的风走入台球厅，穿过一个个台球台子，拐入最里处的小房间。那里镇上当时有点名气的小混混都在，陆延辰手臂搭着窗台逆着自己，而后一天自己就有了他的孩子。 陆晨， 陆延辰脑子没停下来，还在想着接下来要准备的各种事情，很多事。从他和归晓这一道婚姻线，从有孩子到最后要落上户口的政策线，还有怀孕十月的准备，一时头脑不太清楚。今晚不能睡了，这些事都要马上弄清楚才行。归晓见他又不说话，瞟他， 高兴吗？ 嗯。 那也不见你激动，也没行动表示。 通常这种眼角眉梢掩不住的小表情，陆延辰就知道他要干什么了，于是也没多废话，将归晓兜到怀里，低头亲上去。可刚含上他的唇，就想着自己刚抽了几口烟，想要去漱漱口。归晓倒不乐意了。 有你这样的吗？亲完再去做饭。 这语气和小时候没两样。这天晚上，秦小南觉得自己都要长针眼了。吃饭的时候还要挽着手臂，这就算了。归晓吃大盘鸡吃到冒汗，拿纸巾擦了擦额头之后，就去摸陆延辰的手背，这也算了。陆延辰竟然还翻过手来，将他的手握在掌心里揉捏着玩。烤串好了要亲一下，收拾碗筷要亲一下，去厨房洗水果还要亲一下。等十点多，归晓被陆延辰连哄带骗去床上睡觉。陆延辰在书房里将笔记本电脑打开看了几个小时，带了门出去，一路绕到地下车库，靠在归晓车边上抽烟。车库照明灯的瓦数不高，没那么亮，他盯着灯里的那一点光源看。左右睡不着，陆延辰去将后备箱的简易修车工具拿出来，将车挪出车位几寸，开始检测小毛病。他从初中就这样，有不如意、不顺心或是烦躁，心里装着事的时候，就会以修车来解决，到现在养成了习惯。在内蒙古做副队时，也常去车队。起初人家保养车只是让他搭把手，后来发现这陆队是高手啊，于是三天两头的，人不出任务就被请去和大伙一起研究各类车辆的修理和日常保养。要不是因为人家是副队挖不动，估计陆延辰早就被车队撬走了。凌晨四点多，两个小区的保安看了监控录像还不太放心，过来转悠着询问陆延辰在干什么。保安来之前在监控里观察了好久，看他不像偷车贼，在这拆拆弄弄的都一个多小时了，可大半夜的不睡觉自己修车的还真没见过。事实证明真碰上神人了。其中一个保安当过义务兵，见陆延辰的身板架势就觉得他是一路人，于是聊了两句，还真是，反正值夜班没事，扯陆延辰一直聊到了天亮。估摸着归晓也该醒了，陆延辰回了家，在楼下浴室洗了个热水澡，将半夜出门前泡净的豆子倒进锅里，腊八粥有营养，等人起来正好可以吃。归晓事先打听过，这种确诊的事儿去妇科哪家医院都可以做，反正结果也不会出错，等确诊了再好好选一家医院的产科备案生娃。上午归晓不信邪，去了最好的三家医院，结果人挤人，好不容易排到号了，医生告诉他 B 超已经排到下个月了。 怎么不排到我生出来呢？ 归晓哭笑不得，彻底认输，转战二级医院。走廊里有四个女人等着做 B 超，两个年轻的，两个年纪大一些，没想到等到他进去都没有人再来。进去之后，两个医生在聊天。归晓特紧张地躺下来，被冰凉的滑溜溜的凝胶磨蹭肚皮。那戴着口罩的女医生目光严肃，只是不停地敲打着电脑做着记录，也瞧不出什么端倪来。 医生，怎么样？有吗？是宫外孕吗？有胎心吗？看起来好吗？ 归晓清晰口气，把能在网上查到的坏情况都问了一遍。走廊里也没人，除了陆延辰。 陆延辰翻着手里的一份最新排爆机器人的说明，一行字看了十几遍没读进去，倒像个刚学英文的人，每个字母都认得，拼起来是什么完全进不了脑子。直到有细碎的脚步声，龟小拐出 B 超室的门，一张 B 超单递到陆延辰眼前。 快看。 嗯。 白纸上的术语陆延辰通过昨晚的学习大概都知道是什么意思，可那个黑白打印的图上实在看不出什么，在龟小的指尖下能看到阴影还太小。 12.6毫米乘9.4毫米乘14.6毫米。 青豆那么大的一个娃。 龟小照着这数字用两根手指比划着，忍不住笑。陆延辰看那一串数字，在心里准确地绘出了一个大小，他久久不能移开视线。生命的延续，这样小的一个东西会变成一个健全的婴儿，还是他和龟小的？等龟小将所有单子都给了门诊医生，对方看到 B 超报告后又看了验血单，完全确认了这个事实。 查太早了还看不出什么，等差不多3个月去产科具体检查吧。你们要先去办准生证，有这东西才能在产科建档，拿结婚证去街道就能开，具体哪个区的你们自己上网查查，或是打电话问问。哦，记得定期做产检。 龟小一本正经地听着，装着自己已经有了结婚证这个东西。那女医生将病历本合上，还给龟小。 多人有声剧《归路》，感谢你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